谁用双手令我温暖，谁以真爱撩我倦， 谁送给我存在意义，教我依依眷恋。 能在今天共你相爱，明朝苦痛情也愿， 求你相信情愿永在，永远 无奈世事令我遮怨，谁教天意为我愿， 难以相信缘分已尽，与你相依太短， 能在今天共你相明朝苦痛情也愿， 求你相信情愿永在，永远都是热恋。 曾苦笑独行，苦笑问人海中有谁真心， 纵是分，依人生。